马云先生的淘宝致富经历启发13亿人，有位正义的强国壮士就深入外国势力，将40000多件产品拎去美国，以宜制宜包装成疑似 Apple 产品，高仿 iPhone 咁卖，赚到佢嘅第一桶金啊！至少已经赚咗过100万美金噶啦。可惜功亏一篑，被卑劣邪恶嘅美帝以知识产权为名迫害贸易列士为实，判佢走私假货罪监禁37个月，令中国又少一个马云先生啊！嗱，曲线系要讲明嘅。上面讲嘅嘢呢，如果经由中央媒体大肆宣传，日日报道，真係有唔少人信以为真，觉得係有道理㗎。唔信？唔信你问下内地朋友，甚至某啲香港朋友，点睇美国国会议员提名商学三子雨伞运动攞诺贝尔和平奖啊。我係爱国移民顾问 MJ。 哇，六月飞霜啊，强国都有好人啊。河南同柏县啊，就是、一个6岁嘅小朋友，前几日喺风景区玩玩下期间，山上嘅积雪突然间滑落，将佢成个掩埋咗。嗱，老豆老母就梗系好紧张啦，游说在场嘅游客同埋工作人员一齐帮手用铁铲嚟挖雪。众人合力之下，成功就将男童救出，仲送院成功救得翻添。阿 Win 就心谂啦。好彩个僆仔救得翻咋，如果唔系，好大机会呢班帮手嘅人会俾个僆仔嘅老豆老母告佢。喺强国真系唔好做好人啊！喂，强国新闻者阿 Win， 嗱，商学三子咧就被提名嘅诺贝尔和平奖啦。咁嗰啲建制派啊、政府啊等等啊，各方面啊就话道德沦亡啦、啊，有外国势力搞乱香港啦、啊，外国势力又撕裂香港等。咁咧，其实咧，作为一个外国嘅新闻者咧，我不嬲都好认同佢哋嘅说法嘅。咁咧，但系咧，不如大家又谂下啦，想当年阿屠呦呦攞诺贝尔奖。阿袁隆平提名诺贝尔奖，咦？嗰班人喺度讲咩咧？我唔记得咗添。我系强国新闻者白琪， 好欢迎翻嚟呢一节嘅强国新闻者。 真系唔好做好人，我觉得。虽然头先我讲个引言啊，即系系好事嚟嘅，系一个美满嘅结局嚟嘅， 系 成功将一个被雪掩埋嘅小朋友，大家众志成城之下救翻佢。但系真系谂深一层，亦都用翻强国嘅逻辑思维。真系如果救唔翻嘅话，调翻转就会俾个老豆老母。 今次冇人搞佢啊， 即系冇人成功救得翻嘛？ 但系佢冇少少震受惊啊、受伤啊。 你讲 即 系 被救嗰个小朋友， 我被救嘅小朋友就未有新闻啊。如果随时可能真系可能截肢或者一啲心灵受咗伤害嘅话，可能个老豆老母都唔排除告佢噶。 即系我要希望啦，即系。越嚟越多，我谂而家大部分大陆嘅人都应该明嘅，即系都应该越嚟越多人知道咁样系唔啱噶嘛。即系你咁样人哋帮你，你仲系即系啲叫咩恩将仇报，就去告翻人哋转头。咁而家应该越嚟越多人知道咁样咧，越嚟越少咁样嘅行为出现，就会令到个社会正常翻咯。 所以我一路成日都话 MJ 系拥有最多好人卡嘅嘅好人嚟嘅。 系咯，我都想送张俾你。 听讲一张好人卡就失一次恋，咁啊真系大祸啦。 拥有最多好人卡嘅， 咁咪失恋的冠军， 几百万个人。你又知道今集白琪系想讲一啲好人好事， 系啦，因为咧有咁嘅啦，其实咧我唔知道各位听众记唔记得咧。我哋呢个强国新闻者 呢，我哋系强国新闻者， 就成日讲强国嗰啲坏人坏事啊， 都有讲好事嘅， 好事都有讲过啊， 有讲过，唔系咁佢发生得少啊嘛， 系啦，咁所以我今次咧，我就因为我本身系一个好正能量嘅人嚟嘅，咁我就想要求两位主持咧，就一齐同我讲一啲强国嘅 好事， 系啦，强国嘅慈善事业， 哦， 系啊。 呢、這个真系好快咧，会拎号到去咧，嗰啲即系咩郭美美啊， 系啊， 即系嗰啲慈善捐咗去又惊俾佢攞走啊，即系10蚊有8蚊落咗啲贪官嘅袋啊。 嗱，不如喺讲八旗想讲嘅好人或者慈善啦，主要 topic。咁我印象中嘅慈善咧，喺我对强国嘅了解，慈善系分两类啫。第一类就系 MJ 所讲嘅，啊郭美美啊，点样 cap 水啊，点样去攞钱啊。第二类系咩咧？就系、是、一啲企业。 去做宣传。啊，你喺中央台落个广告要2000万，而家捐1000万去汶川地震啊，捐1000万去啲扶贫赈灾啊，就我个牌子不停喺电视度做一个宣传。咁、啊、所以喺我印象中嘅慈善咧，就不外乎头先呢两种。 我宁愿佢系第二种都好少少。 系，都起码叫做好事。 系啦，即系都叫有时都系鼓励啲人，你估嗰啲咩东华三院总理，即系当佢真系捐钱先啦，佢、都系为咗呢一下啫嘛。 唔係，即係扣税嘅， 即係都有為咗少少我做善事都想人知嘅咁樣嗰下咯。 嗱、岔開咗話題啦，咁我都想聽阿伯奇嘅大陸慈善嘅。 因為咧，小弟咧近排咧就接觸咗不少嘅喺大陸做慈善行業嘅人， 係 冇郭美美， 一班郭美美， 成班郭美美， 咁應該係養夜場喎，伯奇養夜場。 因為咧，其實咧。如果中国嚟讲计慈善组织啊、其实有过万间㗎啦，一定有过万间㗎啦。 其实喺中国呢啲慈善组织呢，系咪即系有身份证㗎可以，哎我就系慈善。 唔系真系要登记，同埋佢真系要守返一啲即系要俾人核实嘅。 即系类似香港嘅 NGO。 其实系。更加嚴格過香港 NGO 嘅，係啦，因為香港嘅 NGO 咧，即係各位聽眾都可能未必知，其實香港係冇屬於自己嘅慈善法嘅，係啦，咁其實香港你只要即係佢亦都冇一個所謂慈善。機構嘅執照係冇依樣嘢嘅， 淨係得嗰啲咩非牟利機構嗰樣嘢。 佢真係有份 form 咧，即係香港就係你免咗税、你免咗，即係你有一個，因為你做慈善機構，非牟利免咗税，咁、就當係 咩90定 Section 88嗰份嘢叫做，係啦，咁咧。 咁大陸係點咧？ 大陸咧就係要跟要攞曬慈善證啊，或者咧你每次做活動啊，你都係要攞批文啊。因為其實咧喺2017年嘅時候咧，對中國慈善發生咗件大事，就係頒布咗慈善法。嗱，我哋唔好理個 政治嗰啲先， 係啦係啦係啦。咁總之係頒布咗慈善法，咁係想收緊翻或者監察翻中國嗰個慈善行業嘅， 係好事嚟嘅。 再緊啲， 係啦係啦，再緊少少嘅。但我今次想講咧，就唔會講咁悶嘅。 係 咁咧就我想講。讲啲有趣少少， 即系讲翻郭美美， 唔讲郭美美，你讲有趣啫。郭美美其实 我都觉得好有趣。 唔系，我哋认识嗰啲慈善机构 咧，因为主要都系以郭美美带出嚟咁多话题 嘅，都唔止嘅，都唔止噶。而家咧比较相信嘅慈善机构咧，有时我听讲过系嗰啲名人嘅慈善机构啊，即系姚明基金啊、李连杰基金啊。我听讲过有啲有时有啲灾难嘅发生咧，啲人捐钱系因为佢唔识其他中国嘅慈善机构嘛，就捐钱俾李连杰基金，捐钱俾。我唔知道有冇噶，我亂噏嘅咋。姚明基金咁樣，係啦，咁就希望佢哋可以去使呢筆錢咁樣嘛。咁而家其實中國嘅慈善機構係咪都係以呢啲為主咧？ 其實係呢啲為主嘅。其實咧，啱啱 MJ 有講啦，其實中國依家最有影響力嗰個慈善機構咧、就係李連杰嗰一基金啦。 啊，果然 係啦。其實佢就主要做救災工作嘅。咁、咧救災未夠特別，咁咧其實佢依啲係比較所謂傳統少少嘅慈善機構嚟嘅，即係喺中國嚟講。咁佢有啲咧。我都系認識咗，我先覺得，咦，原來中國有啲咁嘅嘢喎，有啲咩咧？有一間叫老兵回家， 老兵 係喺佢嘅 office 喺深圳， 專門去幫啲老嘅士兵， 係啦。 咁啊，對我哋冇咩幫助。我唔係好。 如果幫炮兵嚟， 炮兵即係有啲都係老兵嚟。 即係我唔係好想，我唔係好想幫佢哋啫。我覺得好多人需要幫助佢哋喎。即係我知道喺中國咧，士兵或者喺好多國家啦，我哋自己冇咁嘅概念啫。喺好多國家咧，士兵係受到好多人嘅尊敬。咁但係對我哋呢啲國外人嚟講，就我唔會係好想幫佢啦。我幫好多更加需要幫助。 冇一個身同感受嘅感覺嘛。 係啊，因為咧，其實咧，佢其實幫助咧就係一啲。即系以前帮国家打过仗，啲抗日战争又好，解放战争又好， 所以佢系咪喺中国系好多人捐钱俾佢哋啊？ 都多嘅，都唔少嘅，同埋咧佢嘅回响好大。我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咧，早两年一两年前到啦，就见大家见到好多明星，有杨千嬅啊，即系好多唔同嘅明星啦，就喺个微博嗰度咧做敬礼手势。 系。 嗰、那個咧，其實就喺個老兵回家發起嘅。 嗰、那個唔係咩一點都不能少嗰陣時間咩？ 咩一點都不能少咩啊？ 即係嗰個地圖啊，一點都不能少嘅時候就是、 我都有印象喎、啊，就係話係咪釣魚台事件 類似？ 但 係 其實係有老兵回家有發起過一樣嘢嘅。 哦 ，OK， 係啊，老兵回家，因為佢係向翻即係以前好多年前嘅軍人致敬啊。係啊，咁所以咧，佢同埋咧，佢亦都拍咗好多紀錄片，就即係佢唔係淨喺大陸入邊嘅，佢甚至係 世界各地 世界各地 嘅華人。 還有或者我例如可能有個依家喺台灣嘅老兵，咁佢可能佢鄉下喺四川嘅，咁咪就安排啲好老㗎啦，你做得、即係可能去咗台灣啲老兵好多時都好老，咁係咪喺直情安排佢同四川嗰啲屋企人見面囉、 哦、 即係跟住就好多好感動嘅場面啦。 九四幾年即係一九打仗你當佢因為十歲。咁啊，而家 唔系咁嘅老兵，我当系14、15岁啦。 啊，十五岁啦，十五岁而家即系过咗70年咯。 系啊，咁都未死噶。 系啊， 香港平均年龄男士啊85岁啊嘛，死唔 使。喂，咁啊，上一节咧咪话咧，即系嗰啲全国咧嗰啲人咧，佢哋打机啊，货金啊，货最劲啦。喂，慈善货金呢度系咪都劲嘅咧？ 好犀利。咁咧，慈善货金，因为咧小弟都喺香港认识好多做香港慈善机构嘅人啦。咁其实香港做慈善机嘅事业咧，一年我谂筹到几千万，好犀利噶。 即系一个 NGO 系啦，即系一年一年 做 个 show 咁样啦。 系啦，一年啦，我当总收入啦吓。咁、但系咧，大陆咧，其实佢哋一般嚟讲咧，佢透过咧嗰啲咩腾讯公益啊，即系 腾讯公益好出名嘅。 系啊，其实一个好普通一个叫做活动仔，嗱、佢嗰阵时嗰啲人咧系咁同我讲嘅，即系上边嗰啲人啊，阿伯奇。我今次咧，我哋做呢个活动喺腾讯公益做上咗架，做得好失败啊！我筹得80万咋，单单一个活动， 吓 用一个礼拜嘅时间。 个活动系点样噶？个活动系点样或者活动啊？你大概知唔？ 即系其实例如讲紧话，我送暖到云南，我乱笠啊！我送暖到云南，啱啱云南有好多小朋友需要帮嘅，咁可以可能帮云南小朋友买书包咁先算。咁跟住佢咪类似众筹咁咯， 即系摆佢上架咁样。 摆佢上架，跟住咪我个目标系一个月之内筹一筹800万，我乱咁笠啊吓，800万咁咪跟住咪当一个 online platform 咁去做咯。 咁系冇好细嘅，即系其实喺我哋香港嘅角度讲，呢啲唔算一个活动。动啊，即系就咁摆个topic 上去啫嘛， 都有嘅。 其实香港有，香港有。 香港我前两日啊，插开少少话题啊，咁我前两日喺一寻日住喺 Mega Boss 九龙湾 Mega Boss 喺门口一个公园，咁都见到红十字会有啲活动嘅。咁喺嗰个公园里面咧，有啲游戏仔啦，有啲小型嘅游戏玩啦，咁亦都有好多募捐箱。 嗰啲咪真系一个活动啊，即系嗰啲 系 香港人心目中嘅活动啦。 咁佢纯粹呢个活动嘅筹款就同坦白其所讲嘅喺网上咧，佢而家大陆嘅筹款，我相信主要都系结合网上。 系冇错， 咁喺香港睇红十字会嗰个就好简单，佢主要摆咗啲募捐箱。 系啊系啊， 我都见到位数唔少嘅，最基本100、500。 呢啲就香港嘅即系固有模式咯，系即系实体嘅， 系啦， 即系通常有啲嘢整嘅，系啦，可能叫你喺度整个百万行咁样，咁一个活动啦，咁样。但系而家佢系一个唔使，真系好似我哋 update 唔使露面嘅 update 个 Facebook post 咁样嘅啫，咁就。 可以做到唔使露面嘅， 同埋咧，即系我觉得咧，睇即系透过呢个大陆嗰个慈善事业咧，可以睇到咧，其实咧，中国嗰个网上支付呢样嘢，或者网上边众筹呢样嘢咧，系好犀利嘅。佢有另外一个玩法嘅，就系咧。大家我唔知道有冇玩嗰啲小米手帶嗰啲，或者嗰啲 手帶又行幾多步行幾多步咁樣 啊 嘛？ 係啊，其實咧，依家咧大陸好多慈善機構咧係融合咗一樣嘢。咁跟住咧，例如你講緊話，例如阿 Rain， 你每日行咗50000步，咁咧佢有個獎賞，咁你就可以將嗰50000步嘅獎賞。系啦，捐咗出去，咁可能有即系相关嘅一啲公司啊，例如我系 A B C 公司，咁我咪你行咗50000步啊，我咪捐500蚊俾你咯，咁样咯。又或者又好似话啲手机游戏咁样咧，我见到咧，我有个朋友，上海人嚟嘅，佢日日咧就好中暑，我见你中暑用咩？你好地地中乜鬼嘢暑啊？你 真系中暑。 唔系网上边手机，手机中暑，跟住佢好开心啊！叫 Porsche 慢慢长大，跟住咧，原来 Porsche 长大咗，跟住有啲果实咧，又可以选择去捐俾即系不同嘅慈善机构咁样。 咁如果我系嗰个受益人嘅小朋友收到呢个网上嘅苹果，咁佢就可以换一个实体嘅苹果。 佢系俾个慈嗱，佢系咧嗱，例如佢网上边有个苹果啦，咁咧佢话我俾呢个苹果嘅慈善机构，咁嘅慈善机构咧。咁可能佢之前咧同一啲公司啊，即係有傾到過，我一個蘋果咧，可能你就捐500蚊啊，咁間公關公司就捐500蚊咯。 marketing 活动嚟嘅， 系啊， 系啦。 marketing 第一，即系我觉得系，即系呢件事嗱，沽物论，佢最后啲钱去咗边嗰啲咁，即系其实有时系无从稽考嘅，好话唔好听。但系即系佢呢啲方法，某程度反映咗咧，哇，原来咧强国咧 比香港更成熟， 更成熟咁先進， 係啊， 因為對個企業嚟講，捐蘋果嗰個企業啊，佢可能賺到嘅就喺個平台裡面嘅曝光率啦， 啊、 或者喺之後嘅帶。令佢帶嚟嘅一啲嘅社會嘅地位啦，即係我參加個活動啊，我有啲承擔起一啲社會責任啊咁樣，即係一件好事嚟嘅。咁、個平台就做一個串連嘅角色咯。 係啊，同埋咧，其實我見中國嘅慈善咧，其實咧喺依班所謂即係好多所謂中國嘅所謂中產階級嚟講咧，係、比較流行啊。即係我覺得係比香港更加成熟同流行。呢、這個令我好震，即係驚訝。 點樣流行法？即係佢哋會即係出嚟見面，喂阿 Vina， 你今日捐咗幾多啊？ 又未必會咁，但係。佢哋會有好多唔同嘅，即係去蒲啊，去蒲嘅活動，其實係就係、是、做慈善嗰啲活動啦。 係， 又或者講緊話咧，甚至咧，香港都有依啲，但係未必咁盛行。就係、是、我、本身可能阿 MJ 你係律師嚟嘅，阿 Vin 你係會計師嚟嘅，我見到好多。即係可能好後生廿零三十歲咁樣，同我差唔多咁樣。 去啲酒會嗰啲。 未必去酒會，直情咧佢哋係會自愿成立咗一啲組織出嚟，咁就係幫一啲慈善機構幫佢哋話，我幫你提供法律服務，又或者你可能係一個專業嘅 marketing，會覺得我不如我義務我幫你做呢件事啦，我覺得可以做得好啲喎，你哋個組織咁樣。即係我見係好多呢啲咁嘅聯繫。 咁都有啲好，真係有啲好人喎。 係啊，我都估唔到，我都好驚啊！嗰陣時我都。 即系啲律师系免费帮佢哋提供法律服务， 我相信背后啦，即系当然又会好有好人， 有好人嘅 MJ 咁多好人卡啦，咁、但系背后里面当然系因为社会嘅承担社会责任呢几个字咧，喺、强国你做任何嘅生意或者做卖任何嘅产品都好啦，总之做生意啊，即系你当你有时去接洽一啲商机嘅时候，你都会去带出啊，我喺几年几月参加过一啲咁嘅活动，咁增加你自己嘅一啲 形象啦， 系啦一个形象啦。 讲翻呢样嘢咧，其实咧即系例如我头先讲紧话咩老兵回家呢啲，我第一时间谂咧。喂，你肯定系共产党背后支持啦，咩解放军啲老兵乜乜乜，直到我见到另外一间，我觉得喂，有时真系唔系下下有官方去支持。依间咧个名好好流噶，好韩货叫活力社区。 活力社区 系啦，佢做咩嘅咧？系一间北京嘅慈善机构嚟嘅，佢系帮一啲咧，因为大陆咧好多人咧系穿州过省打工噶嘛，即系未必打啲好。即系中层或高层 嘅， 即系基低端人口啦。咁佢哋啲小朋友咧，可能系冇机会读书，即系可能有啲小朋友拉埋过嚟，咁冇机会读书或者即系受到即系或者生活环境嘅教育机会啊，都系麻麻地嘅。 即系做啲民工学校， 系佢哋就系安排一啲人，其实类似社工咁样，安排一啲人，即系可能一啲辅导啊，或者安排佢哋系读书啊，或者医疗方面又即系帮下佢哋啊咁样。咁咧，点解我会话佢冇政府支持咧？就我同佢傾偈嘅時候咧，喺北京傾偈啦。佢話本身咧，佢話我哋喺北京咧有三個 centre， 上海一個，廣州一個。佢話北京三個咧接咗兩個啦， 因為打擊低端人口。係啦，好嘛，你仲扶持低端人口，即係同我哋國家對著幹啦。 係啦，正正係依樣嘢啦，即係正正係，其實話，其實我哋都好困難，近依一年半載，因為就係、其實本身即係佢又冇話政府打擊嘅，佢就話其實北京都好少咗好多低端人口。即系少咗好多人， 少咗好多低端人口就即系唔使帮啦， 系咯唔使 帮，咁你哋就冇价值啦， 冇错系啦。 但系佢哋呢啲咁样嘅慈善机构咧，其实佢我成日都有啲疑惑喺度啊。佢系真系一班好善心嘅人喺度想为服务社会而做啊，定系其实佢都系当一间公司咁样去运营？其实佢都会收咗，即系我可能捐一百蚊，我觉得可能 有手续费咯， 有几大部分嘅手续费呢一啲系点样去分？ 其实咧，中国依家慈善机构。嘅唔好處就係不夠呢個歐美或者香港咁透明。其實你問我例如頭先我講活力社區，一百蚊有幾多錢係掉落去做行政費咧？行政費一定會有嘅，咁人哋都要食飯嘅。咁但係就唔係話好清晰嘅。呢個係一個事實嚟嘅。另外一邊廂就係講緊話咧，頭先回應翻 MJ 個問題咧，其實好多都係有一啲公司啊，即係好似頭先阿 Vin 咁講，即係有啲企業去支持嘅，或者一啲所謂基金會，即係基金會就一啲可能有錢人，即係講啲姚明啊、李連杰啊，或者央視嗰個乜主播啊，即係嗰啲去支持嘅。 即係做得太多壞事啦，咁都 係咯，發財難啦。不過我幾欣賞佢哋嗰種即係 marketing。結合慈善嘅，即係譬如我而家寫一個 game 出嚟啦，或者而家寫一篇嘢我 Facebook page 咁樣啦，我而家每個 Facebook page 多一個 like 咧，我就捐十蚊咁樣，咁都雖然我個 目的个动机都系想人哋 like 我 Facebook page， 咁、但系我系变咗令呢件事变咗慈善，咁呢个都系一个都算系做好事。 先唔好理佢背后嘅动机赢尽名利先啦，咁起码对一班有需要嘅人嚟讲咧，都系一件好事。 系，即系呢啲 gimmick 都系好嘅。 咁嚟到今次嘅尾声啦，咁我都想表达翻啦，话喺我节目开头嘅引言里面都讲过，喺中国唔好做好人啦。咁经历完依我哋而家短短依二十分钟啦，听完八期一班嘅 做翻好人 嘅教诲啦。咁我都繼續係一如既往咁建議我哋嘅聽眾都係唔好做好人啦。咁當然有閒錢嘅都可以去做下啲善事嘅。咁但係如果喺街見到有阿婆阿伯撲親咧，就只記得記得千祈唔好扶啦。 好，下節再見啦。 好， 佢嘅立場嘅就咁特別。好，下節再講，拜拜。